当当当，早上六点钟，用一首好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吧。嗨，我是信，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跟你说一声早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早上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中国熊猫与澳大利亚考拉纪念币中国区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当天第一套由中国以外的国家发行的熊猫纪念币也面世。据了解，本套纪念币由澳大利亚皇家造币局邀请 Mr. Zhao 工作室设计，分为三枚，其中两枚是以中国2009年赠送给澳大利亚的大熊猫旺旺和福妮为原型，另外一枚则描绘了澳大利亚的国宝考拉和大熊猫在一起嬉戏玩耍的场景。三个月以前，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场丢书大作战的活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0,000本书被丢在了地铁、航班和顺风车等交通工具上，希望呼吁更多的人利用通勤时间来读书。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活动主办方最新发布数据显示，4008本图书仅被捡过一次，只有239本图书被捡超过三次。王蒙的新书《得民心得天下》《王蒙说孟子》近日正式首发，书中王蒙对于孟子进行的注解和点评打破了原有段落，重新排列组合，力求最大化地将书中的精华与内涵展现给读者。曾经凭借《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十字辞职信走红的女教师顾少强近日推出了新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并且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顾少强回顾了他辞职事件的始末细节、辞职前后的复杂心情，以及辞职之后浪漫的爱情故事和途中遇到的趣闻。他表示，自己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等孩子再长大一些，一家三口再次踏上走向远方的旅程。拥有明清传统建筑与遗址260多处，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江西省刘坑古村，近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以180多幅的图片展现了村落的古风古韵。根据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作家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改编的同名戏剧作品，将作为第7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大戏于7月7号首演，这也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次将曹文轩的作品搬上舞台。第7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近日在举办了开幕发布会，本届邀请展汇聚了16部国内外大戏，下个月4号和5号由俄罗斯国宝级导演列夫·朵金执导的《兄弟姐妹》将作为开幕大戏，在天津大剧院连续演2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高米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阴转小雪，-2到1度；天津多云转小到中雪，-3到2度；上海小雨转阴，5到9度；重庆小雨，8到14度；太原中雪，-5到-1度；西安小雪转雨夹雪，-1到2度；郑州雨夹雪转暴雪，-2到2度；武汉阴转中雨，3到9度；合肥阴转小雨，3到9度。南昌阴转小雨，9到15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6，天津22，上海15，重庆95，太原20，西安51，郑州38，武汉63，合肥36，南昌74。 我要带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

定格在你今天笑脸。 张志成，换日线，走到你能看到的最远处，走到那儿，你将能看到更远。北京时间早上6:1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我是 DJ 高敏。王铮，阳光变成淡蓝色。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 Alan 苏醒。

是我，真的是我，爱你是我，不能相信自己真的会那么幸运。 从刚才万芳的娃娃，再到李玖哲的这一首 Baby 是我，这一趴听到的歌曲都跟宝贝相关。继续来听到这位女歌手，她尽管有了小宝贝儿，但是她唱歌的时候依然像个少女。 Lanka Unique。 大姐，您家的快递请签字。 哎呦，这么大一包啊。哎呀，辛苦辛苦啊。 哎，不客气。快关门吧，外面风大。 好好好好，慢走啊。 哎， 老公、 嗯、 我买新鞋柜了，咱把旧的搁楼道呗。 老婆、嗯、公共区放自家物品碍事儿，还有安全隐患，咱们还是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吧。 好的。 妈妈，酸奶洒电梯里了。 小笑不哭啊，咱们赶紧清理干净，不要让别人踩上了。

气如素呀。经典的云氏唱腔在这首歌里边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来自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通常沉甸甸的一份爱情会让人透不过气来，而如果说你希望的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或者说浪漫当中带一点点小小的忧伤感，可能是最好的状态吧。林俊杰，浪漫血液。 从一个眼神，一次贪心，到变懂得，变熟悉，从累积感动，累积回忆，到最甜蜜，哦莫。从闹一间闹情绪，到伤感情，耶耶，从都感觉

会出现怪物，挡住你的路，要你退出，让你伤痕累累，人海在远处。他说他不怕苦，他是 幸福的路，每个人都会迷糊，但是因为心中怀着幸福的方向，所以尽管迷茫也是幸福的。张信哲，阿福。在听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来说，就是因为现在学生们刚刚开学，所以今天就来回顾一下，你还记得当年你上学的那会儿，开学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吗？开学那一天都发生过哪些事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音乐之声高敏，就可以找到留言了。继续来听到这位歌手，他也唱过阿福，叫做邓大福是一只猫。那么这首歌，邓福如，魏填词。 释放我最伟大的想象。

Hello， 我是郁可唯。早上七点，踏出被窝一小步，实现人生一大步。Music Radio 好音乐就是原动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娱资讯。由徐静蕾执导、白百合、黄立行、明道等人主演的动作警匪电影《绑架者》即将于4月1号正式上映。影片中，白百合一改往日清新的形象，在追凶的路上化身为雷霆女警，奋不顾身地追回女儿的生命。由麦兆辉、潘耀明导演，黄轩、段奕宏和祖峰领衔主演的电影《非凡任务》即将于4月1号在全国公映。影片中，黄轩将以突破以往的文弱的荧幕形象出演一位卧底硬汉。由杨洋、刘亦菲主演的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自开拍以来就获得外界广泛关注。近日电影局发布通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第二部也已经获得拍摄许可。阿里影业昨天也正式对外公布了此消息，并且透露目前已经完成第一版剧本。电影《乐高蝙蝠侠》大电影上周在北美上映之后，接近5560万美元的票房成绩，成为北美冠军的票房。影片中，蝙蝠侠、超人、罗宾等英雄都是以乐高小人的形象亮相，而故事则围绕着他们在高谭市与小丑和莱克斯·杜瑟的斗智斗勇而展开。影片将于3月3号在内地上映。家庭温情喜剧大片《欢乐满人间二》昨天发布了一条最新动态，92岁的好莱坞女演员安吉拉·兰斯伯瑞将加盟该部电影，扮演气球小姐一角。和安吉拉同时出现在影片中的还有一位高龄演员，也就是曾经在1964年《老板》中出演男主角本特先生的好莱坞男演员迪克·范戴克。影片将于明年12月25号登陆北美院线。谭咏麟即将于4月份推出全新个人专辑《欣赏》，这张大碟邀请到了陈奕迅、五月天、孙楠、刘德华等人合唱，共收录了9首歌曲。专辑中由谭咏麟独自作词作曲的全新单曲《地球人醒来吧》目前已经于电台首播。黎明即将于下周五在香港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全站位演唱会，不过这一次只演一场。那么为了有更好的气氛，黎明将打造不一样的 One Night Stand 派对，还有长龙型伸展的舞台设计，与观众零距离接触。五月天即将于5月1号在济南奥体中心西流体育场带来第10代大型巡回演唱会 Live 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将于本周三正式开票。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早上7点04分，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小雪，1到0下3度；天津小到中雪转中雪，2到0下3度；上海阴转小雨，9到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14到6度；乌鲁木齐晴，0下4到0下16度；兰州小雪转阵雪，7到0下5度；银川阴转多云，1到0下7度；西宁小雪，0到0下6度；拉萨多云，14到0下3度；昆明多云转晴，20到8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91，天津56，上海17，重庆32，乌鲁木齐17，兰州55，银川22，西宁30，拉萨9，昆明37。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来自李玮加盟新东家之后的全新作品。凌晨早上七点十分，怀老这一小时又要你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早安乐，我是 DJ 高敏。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 Jolin 在野蛮游戏这张专辑A 面的第二首歌，记得是哪一首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而且当时听的时候，难道是我产生错觉了吗？是因为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着浓浓周杰伦的味道，以为是周杰伦写的，但其实不是，作曲人是王菀之。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当然正在游河仙人溪游鱼城闲暇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丢失的担心少女手中的硬币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沾了色的希腊婚礼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心事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沉入指令他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旦幻想的快乐永远无惧是人决定而到底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杨培安。 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有颜有料有价值，新春要绽放，更有五折购置税、保险超值大礼等，要你轻松购不停。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877108。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涤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涤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是惊艳时光的灵感设计，是赢得赞赏的生活魅力，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继续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有一种快乐 良发表的专辑《请在 B 收后留言》，大家听完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像他。其实这一点是他自己的变化，自己决定要有变化，而且他做的变化不只是表面功夫，关键是他开始琢磨自己本身了，回顾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故事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像是这一首歌，来自徐良，《高跟鞋》。 你抽着香烟，安静地坐在咖啡店后排的窗边，谈笑气之间透露着温文尔雅的气质与干练。黑色的高跟鞋是憧憬着爱情的标签，谈笑风生般说起了几段从前。作别了情窦初开的年纪，顺应了淡定自若的悲喜，系紧马尾的少女穿上了双排纽扣的风衣，习惯了软弱时逞强可以，习惯了身不由己，就连最心动的相遇也波澜不惊。忌惮，你未曾遗憾，也不稀罕牵强的玫瑰花瓣，大多理所当然，往往心有不甘，而心与善难，也只是随遇而然。作别了情窦初开的年纪，顺应了淡定自若的悲喜，系紧马尾的少女穿上了双排纽扣的风衣，习惯了软弱时逞强可以，习惯了身不由己，就连最心动的相遇也波澜不惊。作别了情窦初开的年纪，顺应了淡定自若的悲喜，系紧马尾的少女穿上了双排纽扣的风衣，习惯了失去时成为自己，习惯了咎由自取，本该支持的爱情也太不容易。 徐良，高跟鞋。男生关注高跟鞋这件事情本来就很特别，况且还把它写成了一首歌，托物言志有没有？这是要听到这一首歌，这是来自麦当娜的歌曲，一提到这个名字就会自带一种性感和甜蜜的感觉，非常诱人啊。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90年发表的专辑 Unbraceless 当中的一首 Vogue。 这张专辑真的品质非常好，但是很容易让人忽略。那么这张专辑呢，它是向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歌舞升平致敬，包括致敬当时那个年代里面的尤物们，同时呢也带着麦当娜个人专属的欢快和性感。我们来听这一首 Madonna Vogue。 Harlow, Jimmy Dean, on the cover of a magazine. Grace Kelly, Harlow Jean, picture of a beauty queen. Jean Kelly, Fred Astaire, Ginger Rogers, dance on air. They had style, they had grace. Rita Hayworth gave good face. Lauren, Catherine, Manitou, Betty Davis, we love you. Ladies with an attitude, fellas that were in the mood. Madonna, Vogue.十八岁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或者说时间的节点，不仅仅是为那一年开始成年，很多偶然性的大事件恰好也会在那一年发生。像是麦当娜在十八岁的时候，她带着成为一名芭蕾舞蹈演员的梦想来到了 New York 开始学习舞蹈。王菲十八岁的时候放弃了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跟随父母移居到了香港学习声乐。Taylor Swift 在18岁的时候呢，发行首张同名专辑，并且获得了500金唱片。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李玟在她18岁那一年，她谈了第一次恋爱，同时在18岁那一年呢，她也是第一次失恋了。不过18岁还给了她一个礼物，就是给了她唱歌的机会。她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同时获得了出道的机会。来听李玟的新歌《18》。 像漂浮的影片，交汇成时光星月，一个梦，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孤单看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冷脸，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 有人说招牌式的坏笑是我的注册商标，作为演员怎么能只有一种套路呢？新的一年更要与众不同，我是孙红雷。

此生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就算世界动荡，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才令我至今一再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 JS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早上7:33这一小时早音乐是由让你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恶作剧之吻2016年有一个新的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现在正在台湾地区热播之前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就努力的在夸江直树的扮演者李玉玺非常的敬业。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在拍一个这个李玉玺要挨耳光的镜头的时候呢，因为拍了4-5条是假打都达不到要求，所以李玉玺主动提出要真的打，所以最后呈现在画面当中的是真的挨耳光的画面。所以真的是拍戏非常的拼，而且真的很敬业。当然在唱歌方面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认知度，来听李玉玺的新歌《满天星》。 思念蔓延，心成无边，回想仰望着草上的蓝天，夜色缱绻，伴着影子重叠，我们道别。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你伫立在最遥远的光年，两个世界交接，我不想道别。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你的伤痕，我的痛心，隐藏在祝福里。满天星星，伤痕，我的痛心，隐藏在祝福里。 用着遗憾，怀着期盼，我还站在雨中等你满天星星。我在这里 如果能够走回曾经，我会大声说给你听，我喜欢你。 林玉玺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年轻人，在他这首歌收录的这张专辑 Mr. Lucy 呢，他就准备了两年之久，而且整张专辑的曲目的所有歌曲的词曲创作都来自他本人。而相比之下，这位歌手吴建豪，他的迷之朋友圈真的很让人羡慕。像是他之前在 Bruno Mars 成名之前呢，两个人就认识，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而且还跟安七炫组过组合，同时跟 JYP 旗下的艺人也有过合作，像是这一首歌吴建豪和俊浩的合作不败。 的结能永远纠缠，感情没有背叛不背叛，只不过缘分有满就该离开。 还可以承担，虽然浪漫之后有些遗憾，心里好像残废了一块，至少我找到人生部分答案。 如果失望的难关都是善意的安排，看我的希望有多少忍耐。 有谁不曾受过伤，伤痛后会更明白，究竟有什么值得我去爱。 不怕失败，相信自己不败，没有错过怎么会有痛快。 就算失败，相信这爱不败，爱过才懂我为什么存在。 色的情感怎么能付出真心不被伤害， 却不放弃爱， 往往到了最后只剩习惯，失去了感觉相处很为难，从分不开到分开都要看看。 每个失望的难关都是善意的爱，看我的希望有多少忍耐。 有谁不曾受过伤，伤痛后会更明白，究竟有什么值得我去爱。 不怕失败，相信自己不败，没有痛过怎么会有痛快。 就算失败，相信这爱不败，爱过才懂我为什么存在。 Hello, this is Mayday 五月天。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有颜有料有价值，新春要绽放，更有五折购置税、保险超值大礼等，要你轻松购不停。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877108。 都说吊顶就要法师龙，加盟创富也要法师龙。 恒洁智能双 Q 欢乐购聚会来袭，买卫浴选恒洁。 德屋金刚网纱窗，防盗又耐用，选安全纱窗就用德屋纱窗。 百米跑冲刺时吸氧量是平时的10倍以上，

and party on. Turn it up, it's your favorite song. Dance, dance, dance to the distortion. Turn it up, keep it on repeat. Stumbling around like a wasted zombie. Yeah, we think we're free. Train is once on me, we are all chained to the rhythm, to the rhythm, to the rhythm. Turn it up, it's your favorite song. Dance, dance, dance to the distortion. Turn it up, keep it on repeat. Stumbling around like a wasted zombie. Yeah, we think we're free. Train is once on me, we're all chained to the rhythm, to the rhythm, to the rhythm. It is my desire. Break down the walls to connect, inspire. Eh, up in all your high place, liars. Time is ticking for the empire. The truth they feed is feeble, as so many times before. The greed of all the people. They stumble and they crumble and we about to riot. They woke up the lions. Katy Perry, Chain to the Rhythm， 好不容易发了一首单曲，同时还不忘了卖鞋子，一首带有广告性质的歌。那么这首新歌呢，其实水果姐在今年的这个格莱美上就已经进行了现场的首演。这首歌呢，致敬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 disco 的舞曲风格，一听就能听得出来哈。那么这首单曲呢，是由 Max Martin 和 Sia 共同制作完成的，同时跟他一起合作的歌手，后面听到的这个 rap 的部分呢，这个歌手是 Skip Marley， 也是神秘的雷鬼风格的系列的一位歌手。总之，这个合作阵容特别酷，只希望水果姐可以携带这一张专辑在明年的格莱美上顺走一个留声机就好了。郁可唯的新歌，个人品味。

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877-108。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味道不错啊，老婆。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啊，满足，真满足！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碗热乎乎的粥或一杯暖暖的豆浆，早饭就是要暖胃又暖心。嗨，我是信，现在是早上8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 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资讯。中国民航局近日发布了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13个5年规划，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国将持续建成并且新机场74个，日后直飞三线城市将更加方便。此外，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航班正常率将力争达到80%。深圳市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近日发布，根据规划，深圳将在宝安国际机场片区规划新建空港高铁站，打造陆空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综合枢纽预计在2019年正式动工。郑万高铁湖北段近日正式开工，这一条从郑州到万州的高铁线路全长818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施工期是6年。通车之后，从郑州到重庆的车程将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南宁铁路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广西动车通车里程已经超过了1737公里，通车已经通达区内的14个地级市中的12个。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内，广西将建成以南宁为中心成环配套的一环四纵四横铁路网，其中高铁通车里程将突破2000公里，实现市市通高铁。石家庄地铁1号线和3号线昨天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将持续3个月，6月底将正式载客运营，届时河北省将结束没有地铁的历史。武汉市交管局设立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队，不到半年的时间，城区交通事故处理效率明显提高，大大缓解了因为突发事故而造成的交通拥堵。应急救助机制缓解以来，武汉交管从接警到救援车辆赶到现场，每起事故的平均处置时间是10分钟，比以往提速了30分钟以上。最后再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比亚迪近日正式发布了比亚迪唐100车型，新车在纯电动模式下续航里程达到100公里，同时将增加7座版车型供消费者选择。配置部分，新车将配备电动尾门、全景天窗、 PM2.5 滤镜系统和前排座椅通风加热等舒适性功能。另外，动力方面依旧采用的是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与两个电动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好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一心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预报。

上苦中乐的身体，能够诉你太仔细和掩人耳目，你没察觉我已被放逐，随时去漂游，自由落地一般，这个是真正的理由，无助的漂流也是一种享受，享受着为什么没有束缚的时候。 这是一个理性的感性主义者，蔡健雅，自由落体，收录于当年的《若你碰到他》专辑里边。当时蔡健雅30几岁，漂亮的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她在结束一段感情之后远赴印度学习起了瑜伽，后来呢又转入雅神音乐，开始自己的音乐继续创作，感觉她是撸起袖子自己亲临所有，然后越来越有一种属于音乐人的精英范儿。然而比这样一种专业的和非常精英范儿更加让人欣慰和满足的，就是明明暗暗的镁光灯之下，他的真实故事让每一颗受伤的心去聆听他的音乐人的心能够瞬间俘获。当然这支乐队呢，作为一支来自英国的乐队，如果说他们唱功不行的话，真的是无法俘获人心，还好他们还可以。 The 1975 She's American Synthetic apparitions are not being lonely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 Elvin 小雅轩。 迪巧妈妈加油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关爱健康，贴心妈妈可以准备一冲服的颗粒钙剂，保护宝宝的娇嫩肠胃，让宝宝轻松补钙，健康成长。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女儿，车票买到了吗？ 妈，放心吧，早买好了。今年呀，我提早回来陪你一起做年夜饭。 一点一滴就是生活的味道。太太乐喊你回家吃饭。 比赛中，不同赛道弯道离心力差别接近19%。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搭载瓦特连杆，吸收后悬约80%侧向荷载。减少侧倾，用科技驯服弯道离心力，这就是科鲁兹运动科学。科鲁兹两厢版燃动上市，4月底前购车享新春双免大礼包，购三厢版可再获万元礼遇。把科鲁兹交给我，把路交给我。 雪佛兰梦创未来。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回来。这一小时早音乐是由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那么今天早音乐为你加油单元呢，今天我们来就说的是，你还记得开学第一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吗？都发生过哪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来说说看。在微博上搜索音乐之声高敏就可以找到我留言啦。这一首歌要送给曾经是小朋友的你，李宇春，小朋友。 小朋友奔跑简单很快乐，手牵手晃晃一直走，没回头忐忑，晃气球追风车，彩色糖果云淡风轻触摸，就叫我小朋友，至少是小朋友，至少还坦白小朋友，快乐的。 你是否还能像从前小朋友的时候那样快乐的心安理得呢？林宇春小朋友之前看过一个访谈，就是采访张学友，然后就是主持人会问张学友在家是如何跟女儿相处的，然后张学友就说他最幸福的就是两个女儿吵架，一个就说他是我爸爸，另外一个就说他也是我爸爸的，这个时候呢张学友就特别幸福。其实他当时主持人还问说如果他要是遇到了女儿早恋的问题该怎么办，然后他说真的是不敢想，但这个是真的控制不了的，希望到时候女儿早恋的时候不要瞒着他，真的是一个女儿控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张学友当年送给他的刚出生的女儿的，张学友摇摇。 摇篮摇篮摇春海与风声，人与境遇又紧张便倾听，谁人性同摇沉觅甜甜梦境。天边人如情如陪你畅快入眠，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过应，水吧别惊醒，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整个历程坐不定，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让耳朵似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摇篮摇篮摇进海与风声，人如境遇又近张边倾听，谁人性同摇沉觅甜甜梦境。徐徐和那海潮直过应，水吧别惊醒，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整个历程坐不定，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让耳朵似海螺天天装满开心笑声。摇篮摇篮摇进海与风声，摇华沿途和你铺满星星，谁人谁人来唱歌你最想听。 总让人

我记得当时我们高中刚开学的时候呢，有两个来自澳大利亚的这个白皮肤黄头发还有蓝眼睛的这样的学生作为交换生到我们学校来上课，然后当时呢几乎是整个楼全体出动，像是看猴似的扒着人家教室窗户看呀看，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心疼那两个学生。欢迎在微博上继续来留言，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音乐之声高敏就可以找到我啦。井柏然暖暖手， 喜欢你的小缺点，喜欢你在我身边没有期限，属于我们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纪念， 就算发片了口袋里找不到几块钱， 没有大餐没有你 就很轻快， 没什么礼物比你的手更温暖，属于我们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纪念， 就算他们说真的爱不存在，好冷淡， 阳光太短， 我们作伴 苦闷无奈， 我相信爱 照亮的时候就暖暖手不分 这首歌也是当年的一个冬天推出的，来自井柏然和郭书瑶的合作《暖暖手》。当时啊，很多人很多歌迷啊，看到两个人有这样的甜蜜合作之后，双方的粉丝居然互相吃醋，也非常有意思。其实来听到这首歌，鉴于我觉得可能你不太熟悉这个男士，我觉得我可以先描述一下他的外貌。这个男生呢，他皮肤有一点黑，然后他有着一头黑黑的泡面长发，他的鼻翼呢有两个鼻环，有没有画面感？这就是著名摇滚乐队枪炮与玫瑰的前主唱和吉他手 Saul Hudson。 他呢是在两支变幻莫测的乐队里面待了25年之后，在2010年终于有了一张属于他个人的专辑。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里他和 Adam Levine 合作的一首 Gotten。 It's nice to see your face again. Tell me how long has it beenSo different than before, but still the person I adore, frozen with fear. I'm out of love, but I'll take you from the past. All out of words, cause I'm sure it'll never last. again. But tell me, will this ever end? Don't disappear. 出来这首歌唱的部分交给 Adam Levine， 而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部分全是由 Slash 来完成的一首 Gotten。 其实说到 Adam Levine 呢，最近关于他的一件大事情就是出道这么久之后终于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了他自己的名字 Adam Levine， 而在镜头之前他却表现得非常谦卑和知足。他说，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一个美丽的老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要祝福这一家三口。张清芳、范逸臣，日安我的爱。 夜是不是有些醉，心是不是有些累，城市里最惋惜的灯在等待谁。 送你一束黄玫瑰，带着白天 走就走。 干什么呀？变道不知道开转向灯啊？会不会开车呀？ 啊，

晨。之前在和他们聊音乐的时候就发现，其实音乐人都会有一个共性，就是非常有个人的主见，但是他们除了有主见之外，就是两个人真的很合拍，合拍的挑不出任何毛病，无论是在音乐创作方面还是在个人感情方面。来自简迷离的星辰，微博上有朋友说了，说一到开学就要进理发店买卸甲油，然后买一大堆参考书和练习题，同时还要迎接食堂的黑暗料理。我刚才没有理解买卸甲油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你在假期期间可能会染了指甲，但是开学怕老师检查，对不对？另外就是如果说学校的食堂真的吃不惯，当时我就自己带饭，然后放在这个教室的暖气上面捂着，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推荐给你。还有朋友说，我们班级的家长有个习惯的，就是要开学的时候总要给这个班主任打电话问候一下，想让班主任多关照一下自己的孩子，多管管。我妈当时呢给班主任打电话，居然叫错了老师的姓名，露馅了，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回家呢都会在自己家长面前叫自己老师的绰号，是不是你也是导致你的妈妈只记得老师的绰号，不记得老师的大名是什么？还有叫我阿武说，大学毕业六年了，依稀记得当时开学的心情，就是作业还没写完，要怎么利用上课的空隙狂补作业。同样是 IT 男博仔在这个发愁作业的事情，他说，对于一个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不爱做作业的学生来说，开学第一天永远是在提心吊胆，祈祷老师不会查我的寒假作业。我想的是，如果说老师真的发现你没有做作业，应该不会批评你吧，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边，就是老师永远是特别庇护那一些学习好的好孩子们，当然有的时候也会给一点颜色看看，譬如说罚站。李志廷，回家路上。 就一次的行囊，机票习惯了忙碌的心跳，那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那小学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生命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走的时光。习惯埋头在匆忙的便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小学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许多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被遗忘。眼见我出生。街坊，你从不满一桌麻将，笑我说话竟有了北京腔。眼看我长大， 李志廷，回家路上，就在这一小时由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乐周宝卷饼就在肯德基，我是 DJ 高敏。微博上阿迷的猜测说，最兴奋的就是开学之后没有政治课和历史课啦， 因为我特别喜欢，特不喜欢死记硬背，所有需要大量背诵的课程真的是非常讨厌。这一点跟我一样啊，因为当时呢，我们学校是属于文理分科比较早的，就是当时尽管上了理科班，但是政治课还得继续上，所以作为一个理科班的政治课代表的我，每次在黑板上一写政治课的作业的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人擦掉了，心很累啊，因为我也不想写。还有 Murphy 0614说，大学的时候舍不得离开家，但是到了学校却被同学的热情融化，各种各样的聚会之后，我也就不想家了。就是上学的时候，一个学期的开始总是特别的长，而一个学期的结束确实那么的猝不及防。总之学生时代就是特别的短暂，而且学生时代积累到的不是不只有知识，同时还有非常难得的友情，所以要祝福刚开学的孩子们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今天最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BBF 我们万岁，稍后的时间是自在音乐，我是高敏，明早再见。 直到整出一条路相同，地球不过这点的分野，其实依然我和你相对焦，却又等分。我的小宇宙中，你的星球绕着运行，不同的性格也契合。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生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梦想这段长街，就算生意也挥霍，蝙蝠有一。